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上个月赶上大减价的热潮，买了很多东西，本来挺开心的，觉得捡到便宜了。结果活动结束后，偶然回去看自己买的东西，发现不但价格没回涨，反而还减价了，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消费了。 其实我早就发现，你对我多特别，彼此都觉得太冒昧，也太冒险，怕点燃火焰烧成灰。每次靠近一些，就连呼吸都变得有点暧昧。我拼命想要遮掩，脸红心跳的感觉，别对我说着永远，这暗示太明显，心里的念头早已跨过界，已超了线，我不敢看着你的脸。 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份神秘的书稿，将生活在不同时空的四个人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看似命运般的交合，似乎暗示着人物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他们在时空间互相追逐，互为彼此的过去与未来。简·吉布斯是一名生活在纽约、事业有成的编辑，进入卫达出版社的他把事业推向了顶峰。一天早上，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简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萨拉的父亲是和萨拉血脉相连，是萨拉尚在人世的最后一位亲人。当然，前提是，如果他还活着。如若不然，萨拉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他对这片山区足够了解，也和布朗崔格的猎犬搞好了关系。虽然布朗崔格曾经威胁萨拉，说如果他胆敢逃跑，就放这些猎狗去找他，把他咬得血肉模糊。虽然心里多少有些害怕，但是萨拉还是爬过了低矮的墙边，躲在支着戈板与山坡相隔的石墩上那层落叶以下的位置。萨拉用手捂住嘴巴，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说话的正是今天新来的其中一个。萨拉刚刚还觉得好奇呢，这个年轻人骑着一匹瘦削的灰马，跟在骡车后面来到了布朗崔格的商店。赶骡子的那个萨拉见过一两回，到这儿来买卖货物、牵引绳、银币和 whisky。年轻的那个则是新面孔，和这山区完全格格不入。这个人一身传教士打扮，本已经足够醒目。更奇怪的是，当罗夫和布朗崔格摆出生意人那套含糊其辞的时候，这个人却一直十分新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好像出生在冬天的小驴崽儿终于踏上春天的草地，头一次看见了这广阔世界真实的模样。这个人跟着他们往屋里走，抬手摘下那顶质地优良的毛毡帽，稻草色的柔软发丝滑落下来，卷曲着贴在他脖子后边。这个人脸上刮得很干净，看起来光滑而又年轻，和他瘦长的身形不太相称。不过他迈向布朗崔格的步子却十分坚实。就在他抬脚准备进门的时候，这个人似乎朝萨拉这边看了一眼。朝着熏制房的方向，萨拉先前一直在里头洗锅，准备熏制腊肠。这天早晨，布朗崔格那帮人杀了三头猪，打算用它们去置换私酒。肥肥的鲜猪肉就挂在木屋后面，它们被割开来并掏空了内脏，鲜血直流到地上，到最后变得像蜂蜜一样缓慢而粘稠。布朗崔格先前和那帮人进屋好几个小时了，猪肉仍然挂在屋后风干。萨拉一直在洗洗涮涮，整理肠衣，为灌腊肠做着准备。同样的活儿，他也曾和外祖母一起干过不知道多少回。萨拉很小的时候就会和外祖母一起把内脏翻转过来，用水冲洗干净，最后仔细擦洗清理动物内脏时沾染到手上的污物。萨拉知道该怎样去清洗内脏，甚至还相当熟练。他也知道当布朗崔格嚷着叫他的女人进屋的时候，最好不要停下手上的动作。派格勒格莫里离开之前冲萨拉放了句狠话，他说老娘招呼客人去了，你最好赶紧把活干完。他还抓过萨拉的手扭到背后，又扯住萨拉的一只耳朵，萨拉疼得脑袋嗡嗡直响，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萨拉没有吭声，之后莫莉便甩下萨拉招呼那帮男人去了。他们大概是在一来二去的赌博和交易过程中 争得食欲大开了吧。一直到木屋那头传来的声响出现异样，萨拉才从面前这堆白色长衣中抬起头来。原本毫无顾忌的大笑声和说话声突然静了下来，让人感到有些不安。萨拉这才爬到木屋下边，小心地探听起来。没准儿他们带来了父亲的消息，而且是坏消息。萨拉两手撑在落叶和泥土上，透过石楼旁边的地板上一条缝隙，努力地朝上看去。这是他晚上睡觉时偶然发现的，他在这底下已经睡了将近一个月，只裹着祖母用他温柔的双手织成的羊毛毯。这是萨拉骑着骡子随父亲离家之时带在身边为数不多的几样物件之一。聚在布朗崔克店里的男人如今全围坐在一桌，总共六七个人，要么是萨拉在熏制房干活的时候布朗崔克自己的人回来了，要么就是又有别的什么人到这儿来找酒喝、找地方住或者找东西换。 我的马！ 布朗崔克有些醉了，吐字含糊不清。 没人能把我的马给带走。喂，再来一盘，赢了一笔勾销，输了的双倍奉还。 没人出声，萨拉也不由得屏住呼吸。布朗崔格对待他的银鬃马就像自己的左手一样真实，失去哪一个布朗崔格都会极不情愿。此时另一个人的说话声音响起了， 不行，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这声音十分清醒，透出了危险的气息。萨拉认得这个声音，这是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就在三周之前，布朗崔格还因为一笔交易跟这个人拉扯不清，那时萨拉才刚被丢在这地方没过几天。 你最好照我说的做。 老家伙， 免得我又看中你别的什么东西。就这么定了，马归我。 头顶传来什么人推动椅子起身走动的声音，这是拍个勒个莫莉的木鞋踩在地板上，拖着沉重的步子朝门口走去。只听到他大声说道， 现在就给老娘滚出去。 不行，我不能把马给你。 布朗崔格的声音透着绝望。 那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等春天配种以后，这笔钱就能挣回来了。我不能让你带走它，否则还不如我一枪把他崩了。 听见枪上膛的声音，萨拉握住了挂在脖子上那个小骨雕吊坠盒，这是父亲领他离开时他从外祖母家带走的另一样东西。萨拉从能记事开始就一直十分清楚，当外祖母离开尘世去往天堂之后，这东西就将归他所有。 哼，千万别跟傻子讲道理，你说对吗？ 脸上带疤的男人又说话了， 我劝你最好叫你的婆娘把枪放下，然后呢，态度放友好一点儿。 既然你把马押做了赌注，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我看你这儿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好东西了。这样吧，要是你真想把马留下，就把那女孩留给我吧。蓝眼睛的那个，她还是个厨，对吧？萨拉猛地吸了一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 现在还不行，得再等个四天，最少四天。他爸爸把他压在我这儿，答应给我带个钱袋过来。在他父亲把我的东西带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个女孩留下来，让茉莉给他找点活干。再说了，到这儿来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掏钱跟她这种姿色的女人睡上一晚。 那你可想好了，你究竟是要马跟我们走，还是要那个女孩？你自己选。 有人一拳狠狠砸在了桌子上，狠狠地说， 我向他保证过的，没有人没有人不知道，我五郎欢崔个向来都是说话算话的。再说了，那女孩的爸爸可是个狠毒的汉子，我想他很快就会像捉畜生一样把你捉回来，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一把椅子猛然倒在残旧的地板上，灰尘从木板缝隙渗落下来。在午后强烈的光线中，灰尘在飞扬，竟带着一种出其不意的美态。 那既然如此，我就把马带走了，没准儿我还会再回来，看看那女孩落成什么样了。 脚步声落在地面上，听起来沉重而又从容。木板被男人的重量压得嘎嘎作响。 帮忙！ 布朗崔格的声音拦住了男人的脚步。 把马留下，四天之后你再过来，交易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如果那个时候他爸爸还没出现，他就是你的了。 那个人移动脚步，转过身，又抖了一阵尘埃。一笔交易就这样达成了。只听到他说， 那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要把他带走，然后想办法让那个男人彻底从这世上消失。 兰德查普林吹着口哨从西边漫步上来，他朝布朗胡恩崔格的木屋走去。他一边走着，一边翻阅手中的田野笔记，将路边灌木丛中的树叶和自己的素描进行比照。这是他这一年流浪生涯的目的之一，记录他在蓝岭山脉所见到的动植物。除此之外，还有这里的习俗、语言以及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尽管他在哪个方面都不是专家，他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博物学家，甚至不是个拔尖的人类学学生，但是追寻科学知识是他离开查尔斯顿抛下家人的期望。他选择在山林荒野流浪一年的理由之一。他打算在回家之前用素描和相片的方式尽量多地记录途中的所见所闻。随着新世纪的曙光在十多年前冉冉升起，火车轨道渐渐如藤蔓一般朝四面八方蔓延开来。他 再过一段时间，没有人类涉足的领地就将不复存在。他希望趁着文明的脚步抵达之前，去那些地方尽情领略纯粹的自然风光。他计划这几个月先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荒野地游走，然后一路往西走水路，最后再乘蒸汽火车回家。他被路上的石子绊得踉跄一下，站定后才发觉旁边就有一株毒铁杉。兰德之所以能认出这株毒草来，还是拜了罗夫所赐。之前有一次，罗夫看见兰德把摘下的铁杉叶夹在纸叶之间定型，于是便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说，一旦碰过这种毒草，那兰德你就绝对死定了，而且会死得相当痛苦。当然这完全只是罗夫的玩笑话，但兰德信以为真了。那之后好几个小时，兰德一直默默等待着自己毒发身亡的迹象。由此可见，埃勒尼尔逊或许是个称职的山地向导，却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一阵轻柔的叮当声传到了兰德耳边。其实兰德正蹲在路边，仔细观察一小片已经开始展露秋意，看起来像是矮生高山西明的植物。它并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兰德从来没有见过西明会在洛基山脉以东生长的记录。可是兰德去欧洲度假的时候曾在山上看到过这种植物，而眼前所见的怎么看都像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兰德正准备摘下一片叶子撕开，想着若是能闻到那种熟悉而刺鼻的气味，就基本可以确认无疑。兰德太过专注，全然没有在意那叮叮当当的声响，直到声音径直从头顶那条曾引导他抵达崔克商店的凹凸不平的马车道上传过来的时候，兰德这才醒悟过来，那个声响究竟意味着什么？罗夫已经赶着车要走了，却没有把他带上。骡子跑得很有节奏，铜搭扣敲在拖链上发出了声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兰德的心脏仿佛停跳了一拍，接着他迅速扯下一片西明叶，没有顺着道路，而是直接越过一株株月菊梅和一块块岩石，朝坡上的马车道冲了过去。树干不断从眼前飞速闪过，林间潮湿的青苔踩着有些打滑，还好兰德速度够快，动作也敏捷。没几个月前他还在预科学院的男子赛跑中夺得了冠军。或许罗车在此时离开也只是托夫开的一个玩笑罢了。脸上有疤的男人和他那两个同伙出现之后，布朗混催个店里上演的交易戏码让兰德感到非常反感，他干脆告辞，独自前往西边散步。终于摆脱了弥漫在木屋里的那股恶臭，兰德觉得高兴极了。他不知道艾拉还要在这地方停留多久，其实他也并不在乎，这里有的是东西可以看。而兰德的背包里也备着一些牛肉干，他打算等有食欲的时候吃上一下，然后在附近扎个营过夜。兰德开始沿着溪流慢慢溜达，享受着这份清静和路上的新奇发现。可是现在兰德开始担心起来，自己 起初对于私酿酒非法活动和凶恶歹徒的忌惮恐怕是正确的。那罗夫显然是着急要走，骡子被意识的脚下直打滑，包着铁皮的车轮在满是石块和水坑的下坡路上持续颠簸着。当兰德终于穿过灌木丛冲到马车道上的时候，领头的那只骡子柯利吓得急忙停了下来，他使劲顶住碗具，但是并没有能够抵挡骡车继续向兰德冲过来的惯性。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首都文明办倡导节俭过大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峰，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第18集《真正的红书》。 阿杰丽娜朝着监控镜头的方向摆摆手，坚决地来到王鹏翔的身边。来自原型的力量越来越弱，维持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王鹏翔已经有好几天不能清晰地看到幻象。他不禁流出泪水，阿吉丽娜蹲下来抱过他的头，轻轻地抚摸着。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找到雷岩芳和龙子源。 孩子的近况如何？ 这孩子没有刚接回国时那么暴力了，但是精神萎靡，还经常哭，就连饭也不多吃。医生说这叫循环性精神病的抑郁象。林先生，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些科学名词我也不懂，但是过满则溢，过刚则折，都是自然界的规律，没有人可以永远亢奋下去。如果可以，我想帮助他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 软禁王鹏翔的地方是公安部的一处秘密基地，自然不能随便入内。李岩芳和杨真协商过后，来到恢复室外面，提出要进入恢复室时，杨真却犹豫了。 现在我还不能断定他没有危险，毕竟以前进去的都是他的亲人，您不同。 你担心他伤害我？ 我担心他会绑架你，要挟我们放他出来。 哼，也许他会这么想，但不意味着能成功。你们应该能发现他的力量已经远不如从前。 霍准走进恢复室，看到这个人，怒火在王鹏翔的心头聚集。 闪电般的扑上来，速度之快，杨真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了。等他按下按键，发射出去的电击枪已经落到了王鹏翔身后。王鹏翔化成烈焰，伸出一只手，以及一带一送，没用任何东西，那股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就让王鹏翔自己按照原来的路线飞了出去。他迎面撞到了墙壁上，但是不觉得痛，转过身来再一次扑向了，结果双手仿佛按在一个气球上，无处用力，脚下一滑，扑倒在地。当王鹏翔第六次摔倒时，王鹏翔冷汗直流，心跳加速，力量似乎大股大股地从身体里流出来，将音量提到最高，充满整个回复室。王鹏翔只觉得一团热流从口中飞了出去，一下子无比伟顿，瘫在地上爬不起来。 放松，放松，放松。 走过来，把手按在了王鹏翔的额头，他继续吟唱着。王鹏翔心中的狂涛伴随歌声逐渐地平静下去。此后，每天都进入恢复室，唱着有调无词的歌，王鹏翔再也没有发作。最后，每次他都能伴随着这歌声沉入梦乡。大凡演艺界人士，成名后陷入滚滚红尘不能自拔，却是罕见的反例。30岁以后，他屡遇国学大师、道家高人、禅宗名宿，跟随这些人学习参禅打坐，性命双修。其中有位大师告诉他，近世有位西方人能够超越一切宗教的狭隘界限，从全人类的角度通关其中的精神财富。不用问，这个西方圣者就是荣格。凭借诚意和东方修炼的基础，接触到荣格的后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得以阅读红书，成为世间七位见过他的外人之一。这些人大部分是学者，将红书作为研究对象，用它来修炼，后来举一反三，认为图像能够引导人们接近原型，声音为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他发挥自己所长，访遍世界，在天主教堂听赞美诗，在清真寺听宣礼号，在密宗佛寺听大悲咒，在印度教堂听梵音，甚至走到毛利族印第安部落，听那里的巫师念咒吟唱，去其字，去其音，最终创造出这套天籁之音。一旦唱出，既能动人心魄，直达灵魂深处。正是这种无词歌平息了王鹏翔心中的烈焰。 他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但却是滑向另一个极端，会变得精神萎靡，甚至不排除会自杀。希望你们能相信我，解铃还需系铃人。他的精神状态之恶化是由黑书而起，也应该用红书来解决。 这还要让王鹏翔面对那些诡异的画面？ 你看，我自红书开始修炼从未走偏。 您带他去瑞士，莫非要拜见荣格的后人？ 这是最好的办法，只有看到红书，他才会彻底改变。 但他有精神病，不能坐民航。 我们坐火车和轮船，我全程陪同。 游轮上住在一个套间里，王鹏翔正常了许多，但他的精神也萎靡了许多，很像是戒毒后的戒断反应。每天都带王鹏翔到套间的阳台上打坐，他要王鹏翔闭上眼睛，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对外界的感觉上，同时把自己忘却，直到感觉身体融化在虚空中。 这叫忘我观想，慢慢的，那些幻想 就会彻底离开你。 游轮穿越苏伊士运河时，王鹏翔的精神又朝正常跨出了一大步。讨论问题，王鹏翔提起自己屡屡看到的 UFO， 从班加罗尔到阿姆奈迪峰，那个红色光盘的影像十分真实。没有回答，反而打开电脑，从里面调出一本电子书，原来那也是荣格所著，专门论述不明飞行物现象。王鹏翔接过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着。 佛家把这个叫做光影门头，是贬义词，指一些修炼者产生的幻觉。道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可见这种幻象由来已久。 可那些 UFO 目击报告者生活在西方，他们没练过什么功啊。 原型会从理性地壳的薄弱处涌出来，这些目击者或者长期吸毒酗酒，或者处于精神病的边缘，他们就是那些薄弱处。 终于两个人来到瑞士苏黎世湖边，荣格家族住的小镇，带着王鹏翔去拜见一个白人老者。他热情地和王鹏翔握过手。 年轻人，你用生命去实践我外祖父的理论，难能可贵。我想应该让你看看真正的红书。 除了赫尔尼，室内另有一位年逾古稀的印度人，脖子上挂着印度教的念珠，旁边还有个典型的西方人，名叫卡巴金，是美国麻省医学院压力治疗中心的主任，还是一个佛教徒。斯瓦米也走过来和王鹏翔握过手。 我做过许多有关瑜伽的试验，被试人数超过3000名，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都不如你强大。小伙子，不管你会不会用，你已经拥有一笔无上的财富。 卡巴金也和王鹏翔握过手。 我们都走在荣格开创的道路，把古老的精神修炼放到科学手段下测验。来吧，你也是科学家，让我们一起沿这条路走下去。 原来除了李东峰和博尔帕德，世界上还有一些科学家坚持用科学手段研究东方冥想术，这两位就是主要代表人物。既要观察王鹏翔身上发生的惊人变化，又要用自己所学帮助他回归正常。午餐过后，他们乘车前往瑞士保盛银行总部，这是瑞士最大的私人银行。一行人进入保盛银行的金库，走过重重的关卡，进入一个密室，这里专为私人保管金银财富。古玩绘画红书是这里最奇怪的一件藏品。银行行长也是忠实的荣格信徒，他亲自来到密室，小心翼翼地打开机关，一个报纸般大的巨型书卷呈现在王鹏翔的面前。王鹏翔翻开其中一页，只见上面画着100个人的头像，有天主教的神父，有包头的穆斯林，有戴着小帽圈的犹太人，有卷发的黑人，有戴着羽毛的印第安人，也有留着长须的中国男人，世界各民族的人都有。画面左侧下方有个放着光辉的太阳，仔细一看，却是朵浑圆的花，层层花瓣中心是一个正方形的符号。图中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这朵光辉熠熠的花。王鹏翔又翻开一页，一个白衣女子占据画面中心，白布蒙着下半边脸，看上去是阿拉伯人的装束。闪光的水从她的头上淋下来，一群大男人匍匐在她脚下，伸出双臂向她祈祷，又像朝拜她头上那股闪光泉水。王鹏翔又打开一页，画中有个长须老人 站在左侧，背后生出两翅，周围是花草和树木，空中没有日月星辰，而是几个圆轮，轮中包含着十字形状，整个画面呆板凝滞，像一幅梵高的印象派画作。当年荣格从北美印第安祭祀柱上，从卡麦隆巫师的木板画上都看过类似图案，最清晰的一幅素材来自喀拉拉邦出土的博加梵歌古抄本，荣格以它为蓝本绘制了这幅草图。密室里寂静无声，坐在一旁调整呼吸，进入寂然状态。好半天，等他睁开眼睛，发现王鹏翔还在翻开红书，已经泪流满面了。 这孩子完全不认识德文，看来是那些画面触动他。原型潜力。是的，这个孩子对原型的感受力举世无双。红书和黑书你都看过，两者中间的画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人，红书里面每幅画里都有人。 对，人爱人爱，无人便没有爱。荣格最终明白要用人像来中和那些图形的戾气。 可惜李老师没有看到。 好吧，门已经打开，你自己进去吧。 嗯。 三个月后，王鹏翔再一次出现在萧雅玲面前，他先向萧雅玲道歉，然后回答了他关心已久的问题。最后关头，李东峰都做了什么？ 以李老师的智慧，他最终悟出了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拼命想阻止我滑入精神地狱，这就是真相。不管怎么说，在精神世界探索中，李老师走得非常远。 杨真看到王鹏翔时也微微一惊，他感觉王鹏翔的相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方正安详内敛，有点像，杨真觉得非常类似印度神像特有的那种表情。当然王鹏翔肯定没整容，是内心的改变影响了他的外观。王鹏翔并没有失去那股强大的力量，他只是不再被他所控制，内在的终极内功已经完成了，加上外在的终极武术，王鹏翔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格斗能力最强的人。 鹏翔，国家安全机关要组建特种武术技能实验室，你可不可以进来，贡献你这几年的所知所学？ 我只有一个请求，你们可以让一个俄国公民加入这项研究吗？ 如果是阿杰丽娜，我个人不反对，当然还要请示一下上级。 好吧，不过我现在既没有学历也没有职称，你们组建这么重要的实验室不考虑这些吗？ 不重要的机构才考虑学历和职称，真正重要的机构只考虑你能带来什么。再说你也有职称啊。 哦，什么职称？ 你是古鲁卡尔啊。 又过了几周，阿杰丽娜结束了她和水上芭蕾剧团的合同，跟着王鹏翔来到北京，一名情报人员驾驶着轿车将他们送到西北方郊外的一处秘密营地。从外面看去，那只是一座新建成的写字楼。王鹏翔带着阿杰丽娜沿着走廊来到一扇玻璃门前，那扇门直接的打开了。 这不是一个秘密机构吗？怎么你不配胸卡？这里也没有指纹锁。 天花板上有监控器，这是最新版的动作密码，它能认出动作规律，别人无法模仿。 接下来他们走进一个巨大的圆室，那是仿照博尔帕德的密室打造的，规模更大，设备更齐全。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正电子辐射断层摄影仪，你可以在里边完成一套自由体操， 还会记录整个过程中你的脑部活动。 然后他们走进一大间心理实验室，里面不少仪器阿杰丽娜都认识，她在俄国体操队时队医就使用过其中的一些，显然这里的设备更高级，更为精巧。 这是中国航天员大队开发的设备，航天员上天后他们要全程监控其生理变化，现在这套是用无线遥控的。 就是说我在这里做一套自由体操，那边就可以得到整个过程中我的生理变化。 嗯 最后两人来到一间屋子里，上面挂着几套压力传感服。王鹏翔第一次和阿杰丽娜回香港，曾想带她见识这种法宝，但萧亚玲那里的一套已经被公司取走了。 这就是你说的那种虚拟实现设备？ 是它的升级版。阿杰丽娜，我要送你一样贵重的礼物。 王鹏翔帮阿杰丽娜穿好传感服，他自己穿好另一套，然后两个人拉下面罩。他们站在一片蓝天白云之下，脚下是松软的草地。这是虚拟世界升级版，不再是单调的如有虚空的纯白色。两个人都穿好白色练功服，宽袍大袖掩盖住了尸体。阿杰丽娜第一次进入虚拟世界，好奇的东张西望。 你的礼物呢？ 一块虚拟键盘飞到王鹏翔面前，他在上面敲击着。阿杰丽娜好奇地看着他，忽然他感觉身边站着一个人，转身看时吓了一跳啊，居然是父亲希尔盖。几乎一瞬间阿杰丽娜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希尔盖笑容可掬，但面部做得很粗糙。王鹏翔只是把他的几张照片输入程序，加工出了这个形象。 这就是我给你的礼物，终极武术。它在这个程序里，你只有和程序对练，通过身体的感觉才能掌握它。 所以你让这个程序拥有我父亲的脸？ 是的，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程序也长着我父亲的脸，所以我想你会喜欢这样。 希尔盖像雕塑一般地站在女儿面前，阿杰丽娜抚摸着父亲的脸和肩膀，还有厚实的胸膛，流出眼泪，扑到父亲的怀里哭了起来。 你是说这个程序能模拟出我父亲的本领？ 甚至更高级，原本它就是全世界所有武术的终极版本，现在我又输入了谢尔盖先生的格斗录像，他会自己计算，把里面的精华吸收进去。 王鹏翔离开虚拟世界，走过正用古怪的姿势和父亲拥抱的阿杰丽娜，回到了控制台前。他看到阿杰丽娜重新站好，看到她在敲击着虚拟键盘，看着她比划出推手的姿势。终极武术变换成希尔盖，开始成为女儿的老师。第二年，精神圣经般的红书已被影印出版，大小如报纸，重达4公斤。荣格后代为了让更多的人领略原型的力量，违反外祖父的遗嘱把它出版。面对记者，何尔尼说出自己的心愿： 人类几千年的积累，外祖父几十年的探索，我相信这里面魔力能让我们的心重新与潜意识融合，与天地互通。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